好，大家上午平安，我们就来继续的看先知书的导论。这节课呢，我们会来思考先知书导论的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圣约的动态。请注意，我们不断的强调先知是在盟约的框架当中讲话，先知不是在发神经，对不对？先知不是在好像精神分裂，先知也不是东一棒槌西一榔头，先知的话是在盟约的框架当中，对着以色列百姓，以摩西五经为依据，要么发出指责，要么发出呼吁，要么发出审判，要么发出盼望的末后的应许，这些全部都是摩西五经的框架。先知明白一件事，就先知的侍奉当中呢，他的神学的框架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这也是他做先知的原因，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之间有一个盟约，而他作为盟约的守护人，作为盟约的看顾者，所以他需要在这个盟约当中对着以色列人讲话。好，我先说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盟约来讲话。我先大体描述约的结构哈。在旧约当中呢，特别是古近东呢，它有一种的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的条约的模式。圣经学者发现呢，好像旧约的盟约的结构借用了古近东的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的盟约的模式，去描述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你千万不要稀奇，觉得说圣经还跟世俗一样吗？就好像圣经借用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描述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借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描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你不要稀奇的是，圣经有的时候也会使用普遍的人都了解的一些的关系去描述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古近东，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就好像父母与儿女、丈夫与妻子在现代社会都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一样，他会用这个关系的模型来描述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但请注意，也仅仅是使用这个模型，这就意味着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具体的点上是超越这个模型的。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件事情，就好像说上帝使用丈夫与妻子这个模型，婚姻的模型，父母与儿女的这个模型，你一定知道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超越父母与儿女的，超越丈夫与妻子的。我说的这个超越是你，因为父母与儿女、丈夫与妻子之间还有罪的影响嘛，对不对？还有破损嘛，还有各种各样的张力嘛，但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是一种完美的关系。所以在古近东呢，它的模型是大国的君王，就是宗主国呢，会与小国城邦国家的君王附庸国之间签订盟约。这一点在中国的秦以后，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秦以后呢，你理解一个词叫做城下之盟。什么叫城下之盟？刀架在脖子上，不得不签，那叫城下之盟。所以呢，一提到条约、盟约，我们就用一个词来描述它，叫做屈辱的，对不对？屈辱的条约，或者说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你实际想一想，其实条约它不是屈辱和丧权辱国的事，而是双方的一个约定，一个盟约。为什么近代中国都是要签屈辱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抱歉哈，事实啊， 事实上来讲呢，一方面他觉得是城下之盟嘛，就是洋枪洋炮已经架在了家门口了，你不得不签。但事实上你签这个条约的其中，当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复杂性我不讲了，事实上是因为你有错在先，比如说你杀害了人家的使臣，对不对？比如说你烧了人家的货物，你把人家的这个财产、宣教士、教堂给烧了，人家要向你索赔呀，然后你说我不赔就不赔，怎么办呢？你杀了人就是不赔，那就是人家出兵，出兵之后发现说打不过人家，于是就不得不赔，就是人家想跟你谈判，你直接抡拳头，于是只能先把你打服了，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讲理。人家想讲理你不讲理，于是先把打服了再让你来讲理，这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于是我们说丧权辱国，屈辱的，不平等的，用这些词汇去描述它，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在一个西方的契约社会、盟约社会当中来讲呢，他们觉得凡事都得以讲理、开会的、商量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中国还处在先秦的，不，先秦秦以来的那种的模式当中，就是城下之盟，所以呢就很难理解条约的意思。好，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在先秦，在秦以前呢，中国确实能够有这种盟约的观念的。就特别是周朝哈，建立了这种分封制度，对不对？宗主国跟附庸国在周朝是很好理解的。周天子要保护他的那些这个诸侯，但是周天子出征的时候，诸侯要跟随他，要纳岁贡，要献上自己的财物，对不对？但是呢，周天子要把诚意、人民，包括管辖权分封给诸侯，让诸侯享受到一个小王的待遇。所以在周朝，在秦以前呢，其实王是真正的王。在秦以后，所有的王，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十封？什么叫没有十封？叫这个什么瑞亲王。这个土地上也没有一个叫瑞的一个地方呢。那在周的时候叫齐王，叫鲁王，什么意思？你直接把你分封到齐国和鲁国去，那片地儿就是你的了啊，对不对？那片地儿是你的，什么意思呢？你享受了君王一切的权利，一切的优待，但是你也有责任，就是去纳岁贡，那去出征，对不对？这就是宗主国跟附庸国。好，回到这里来，那在宗主国跟附庸国的古晋东的模式当中呢，有至少有两个要素哈，细节我不讲了，这两个要素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在古晋东的条约当中，总会首先确定君主对附庸国的恩惠恩典，就是先描述宗主国对附庸国有哪些的恩惠和恩典。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就表明说附庸国的一切都是谁给的呀？宗主国给的，宗主国赏赐的，宗主国保护的，宗主国护卫的，所有的一切根本上是宗主国赐下来的。哎，这个坚固的根基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哎，这个坚固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因为那这个坚固的根基，细化上来讲，条约当中首先会宣告宗主国的大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对不对？这是他的名。然后再宣告宗主国在历史上曾经对附庸国做过哪些伟大的事儿，伟大的拯救，伟大的恩典，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然后呢，条约是以王的恩惠为依据，王的名，王的作为，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王的恩惠 作为根基才把这一个根基立定了，于是附庸国在这个根基之下就开始产生一个什么责任，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另外一个要素就是附庸国对宗主国的责任。哎，曾经你们从埃及帝国的家领出来，然后下一句话是什么？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哎，接下来就等等等等，就这是附庸国要对宗主国的什么责任？实践嘛，就是你要遵行宗主国的命令，宗主国的旨意，宗主国的这个对你的一切的要求，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十诫的前言描述的其实是宗主国对附庸国的恩惠，十诫的正文是附庸国对宗主国的责任。所以十诫你必须在这个盟约的框架当中来理解啊，不然的话你一定是律法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就是好好干得奖赏。但问题是啊，上帝是不是从天上直接扔本十诫来好好遵守，遵守达到80分了领你们出埃及，达不到继续在埃及受苦去，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呀，是先领你们出埃及，是先把你们拯救出来，是先施行了恩惠和恩典，然后你们在这个盟约的恩惠和恩典的地位上有责任去回应这个恩惠和恩典，有责任去回应上帝的拯救，就是十诫，对不对？并且十诫呢，你会发现它还可以分两部分，前四诫是对这个宗主国的责任，或者说是敬拜神，是爱神。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四诫是不是全部都是跟宗教信仰跟这一位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后六诫呢，后六诫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不可杀人，当孝敬父母，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一切，对不对？房屋不必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六诫你仔细想啊，几乎是人间人伦的最重要的六个方面，人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啊。有没有其中一诫叫当爱国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孝敬父母表达的是对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权柄的那一个尊崇敬畏和顺服，就是对人的 不傲慢，对尊贵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对不对？不可杀人，当然是对生命的尊重。不可奸淫，是对圣洁的追求，两性关系的圣洁的追求。不可偷盗，是对人财物和他一切的这个就是财产嘛，私有财产的一个尊重，对不对？然后不可做假见证，是对法律的法治的一个尊重。然后不可贪恋人的一切，是对这个人间的一切的秩序的一个尊重。上帝赏给谁的就是谁的啊！你会发现这些太重要了，对吧？人间的权柄，人间的生命，人间的财产，人间的这个圣洁，人间的这一个法治和秩序。哦，你突然发现这个不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背后的一个基础吗？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十诫是好像是古老的落后的蒙昧无知的，不是的，那是上帝天上的话语，现代最完美的国家治理里面都是它要扎根于十诫的治理的。说多了再回来。好，那这是另外一个要素，就是附庸国对宗主国的责任。好，正如在古代世界里每份附庸的条约都要求附庸国对宗主国的忠诚，这个忠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提到忠诚，你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古代的词汇，但是其实这个词汇很宝贵。今天社会分崩离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忠诚嘛，对自己的身体不忠诚，对自己的心灵不忠诚，对自己的家庭不忠诚，对自己的教会不忠诚，对这个社会当中人际关系不忠诚，对不对？而忠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表明委身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啊，委身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同样在旧约当中，每一个约章都是要求神的子民对神的神忠诚，忠诚对神来忠诚。要记住，忠诚是一个回应，是对神恩慈的回应，不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赚得的地位。就是你没资格不忠诚哈，请注意，因为恩典已经赐下来了。你不，今天很多人有一个颠倒的观念，比如说你结婚了，请问这个忠诚是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最自然的底线的一个对你婚姻关系的一个回应？是的，是一个基本的回应。如果没有这个忠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犯罪。今天很多人觉得忠诚是一个高尚的品质，对不对？你怎么道德底线这么低吗？结了婚了，对丈夫对妻子的忠诚，这个叫底线，这个不叫高尚。不忠诚这个叫犯罪，对不对？好，从这个延伸出来开始，你突然发现旧约的律法高不高，要求高不高？行善、爱神、爱人、忠诚、信心、悔改，这一敬拜神，这一切叫什么？叫底线。你不去这样做的时候叫什么？叫犯罪。啊，今天很多教会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软弱了，我没信心，没信心这个叫犯罪，你知道吗？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圣经说的，你没信心这叫犯罪啊。但是今天很多时候觉得没信心好像是一个，对吧？是一个理由，对吧？啊，是一个自嘲或者是一个无所谓的事儿，就是你得体恤的一个事儿。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好吧？你不回到恩典上来理解这件事情，当然可以这样说了。回到恩典上来理解，你就没资格这样说了。若有人不爱神，这人可咒可诅。你只哎呀，我这个人心爱心不够大。你突然发现了，圣经好像说的很严重哎。若有人不火热服侍神，主要把他吐出去，对不对？不冷不热是要吐出去。你说哎呀， 我这个人吧，虽然不火热但也不是太冷，我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知道不冷不热有多严重吗？对不对？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嘛。冷的话你看见自己的亏欠好回转，热的话是本应该有的，你说不冷不热这算啥呢？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有的时候你绝对的恩典带来了生命更深刻的提醒。为什么很多讲道人的讲到生命对人生命的刺激扎心和提醒不够？我倒是觉得啊，是因为他对恩典传讲的不够，是因为他对福音传讲的不够，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爱传讲的不够。因为绝对的恩典、绝对的爱带来更深刻的、更扎心的提醒和更深刻的要求。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多不多？多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哇，这个要求太高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背着十字架来去拯救他的门徒的，因为他是为他的门徒背上十字架舍命的那一位，所以他要呼召他的门徒去为他舍命。因为他是为彼得钉上了十字架，为彼得复活了，所以他要要求彼得说，你要为我去死，对不对？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你说约翰老小子不解释吗？我们还没那么扎心，他最后给补了一刀，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所以约翰补了这一刀。如果约翰不补这一刀，我们还有点想象空间，说啊，大概彼得要为主受苦啊，彼得要为主作监啊，彼得要为主这个怎么样了，就是至少不用死嘛，对不对？约翰把这点都给你掐断了。哇，绝对的恩典带来深刻的要求。多说一点哈，各位未来的牧师们，你必须传讲那个绝对的恩典，在教会当中，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传讲那个绝对的恩典，然后带来绝对的要求。然后神以他的恩典作为与子民立约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最理想的约总会把人的责任给提出来。你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一点都不觉得有亚米念的问题？你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说人的责任会破坏神的恩典？过去很多年，人们常常觉得说人的责任讲多了会破坏神的恩典，会带来律法主义，会带来什么？回到盟约的框架当中，你突然发现不仅不会破坏，不仅不会带来律法主义，恰恰是因为神绝对的恩典带出来的人的责任。恰恰是因为那个绝对的恩典带出来的人在面神面前应当忠诚的生活，这就是福音。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把福音讲透，你即使把人的责任讲得再低一点，不那么深刻一点，人也觉得是律法主义。你可能不一定讲人的责任讲得那么深刻，要求那么高，要求那么深刻，人还是觉得律法主义。为什么呀？没有背后的驱动力嘛，没有背后的爆炸力，你就让他凭着自己做，就是做不来嘛，做不来他就会苦恼呀，做不来他就会难受呀，做不来他就会挣扎呀，做不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担子我担不起呀，太难担了，这条路太窄了，走不下去呀，这不就是律法主义带来的苦恼的结果吗？但是绝对的恩典宣讲出来之后，你可以讲的再深刻一点，对他的要求再高一点，高到舍命的地步，他都不觉得这是律法主义。为什么？因为那个福音的爆炸力开始推动他，你不能用人间的道德秩序去要求他，因为一旦你用人间的道德秩序去要求他的时候，就是偏离了福音的根基，偏离了福音的生命力，那个时候即使一丁点的要求他都做不到，没有耶稣基督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对不对？你不把耶稣基督指给他看，你只是把那个近前的张弟兄指给他看了，你只是把你自己指给他看了，你只是把雷锋指给他看了，雷锋又没为他舍命，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只有那一位为他舍命的生命的救主才能够更新他的生命，赐他属天的力量，他才能够扭转他今生的价值观，才能做到。除了那位生命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他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也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他可以靠着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盟约的结构让我们再一次回头去梳理那个福音。好，在整个的旧约的先知的观念当中呢，通常先知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五个约的关系当中与他的子民立约，或者说先知常常诉诸于这五个约的关系，对着他的子民说话。第一，神透过亚当和挪亚与地上的万国立约。哎，先知有没有提过亚当和挪亚的事儿？在先知书当中当然提过，对不对？所以亚当和挪亚之约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大背景。然后呢，他又透过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呼召以色列人进入特殊的盟约的子民关系当中。哎，请注意，你突然发现了，对不对？亚当和挪亚是一种普遍的盟约关系， 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盟约的子民关系。后来在以色列被掳之后，又与他们订立新的盟约，就是耶利米书说到那日啊，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当然这个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了，我来给你简要总结，亚当和挪亚之约是全人类的大背景大幕布。亚当之约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堕落，挪亚之约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全地的那一个的毁灭后的上帝的恩典的存留。摩西大卫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之约是对一群特殊百姓的拣选和呼召。但你有没有发现，不仅万国的盟约好像被破坏，特殊的子民的盟约也被破坏，于是后面说的这个另立新约既更新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又更新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之约。在水平层面上，确实新约跟前面所有的约是平行的，圣经神学是可以对照参照来看的，但是既是平行的又是垂直的。因为最终的这个新约，它既是跟前面罗列在一起可以这样看，又可以说是前面所有约的最终的一个成全，最终的一个完这个指向 递进。 对，递进，当然是递进，递进也在强调它平衡的层面嘛。但是呢，我说的这个不仅仅强调递进的平衡，还有一个垂直的关系，就是因为有新约，所以就是因为有基督之约，所以前面所有的这一切啊，最终我这样说吧，最终只有一个约，在本质上只有这一个约，就是新约，前面都是这个约的影子啊，这是保罗的话，对不对？这个约是一个实体，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这样的关系的哈。恩典是约的基础，责任是约的要求，大家记住这两句话，恩典是约的基础，责任是约的要求。那先知怎么传讲这一个盟约的结构呢？我们来讲完约，我们来看先知的侍奉。好，一方面呢，先知会经常的提醒神的子民，万军之耶和华如何的爱他们。哎，这是不是先知传讲的话语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追想古时啊，如何把你们带离埃及，如何过红海，如何走旷野，如何这个看顾你们，保守你们，对不对？先知常常讲这样的话。嘿，上帝的慈爱，宗主国的慈爱。同时先知也把注意力放到了盟约当中责任人的责任身上，而你们却犯罪悖逆淫乱邪恶强暴不遵行神的话，对不对？这是不是没有负这个责任？所以呢，先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我之前应该提到过，先知被称为神的代言人，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汇，对不对？就表明的是代表神去对人说话。但是先知还被称为叫做盟约的守护者，盟约的护卫者。为什么被称为盟约的护卫者？盟约条款已经定好了双方，但是先知好像宗主国的钦差巡抚一样，去巡游各个附庸国，来提醒他们要遵行这个盟约的条款。所以他是盟约的守护人，盟约的看门人。所以你终于知道先知主要不是说预言的了，先知主要是在这里守护盟约的。哎，守护盟约你得拿着盟约的条款去守护，对不对？先知手里拿的就是摩西五经，或者以十诫为代表的律法， 就是先知手里拿的这个条款来去提醒他们。先知们知道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总是分两类人，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哦，这个太扎心了，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说整个以色列都是信神的人，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按照先知的意思是大部分人是不信神的，大部分人是犯罪作恶悖逆的，对不对？哦，我说的这个不信不是现代语言现代意义上的不信的这个意思哈，我说的这个不信是不信靠，就是明明被神拣选了，明明是神的子民，却不信靠神，却不仰望神，却不这个顺服神，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这个不信，它不是指的不相信神的存在啊！我告诉你，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相信神的存在。我说的这个不信，也不是指的他们不相信神的大能，所有人都相信神的大能。但是他相信神的存在，他相信神的大能，但是他就是不把自己交给神，就是要依靠自己，就是要拜偶像，就是要犯罪，是指这个意思。哎，你说，突然发现了我们的影子，对吧？跟我们多像。今天来到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的大能，相信天堂，相信地狱，相信耶稣死了，相信耶稣复活了，对不对？是不是来到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基本上都是这样相信的？但是反观我们盟约的责任上，基本上都不信，对不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做行事为人，常常不信靠神呀，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专顾自己啊，犯罪作恶败坏呀。而在这个层面上，先知来提醒他们。所以先知非常敏锐地把盟约当中人的责任作为一个测试场地，测试场地就人们对约的规定所做出的反应会显明他内心的本质。我觉得这一点先知是伟大的讲道人，为什么？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人心的光景，敏锐地洞察到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人心，然后基于这个洞察，他做出了福音性的应用。你发现没有？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位传道人的提醒。我们不仅仅是讲圣经，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是在解经。当然你需要解经，甚至需要正确的解经，但是区分一个传道人最大的区分不在解经上啊。你说我解经的话解不好，那是基本的神学装备的事，只要基本神学装备好了，解经是要解对的，解好的。但是在解对解好的前提下，区分一个传道人最大的区分就是他有没有对时代人心文化处境背后的敏锐的观察和思考，然后基于这些观察和思考，将神的福音应用在人心处境和时代当中。而这个应用一定会产生一个爆炸力。所以如果你没有教牧现场的观察和思考，没有福音性的切实应用和挑战，即使你解的经再正确，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就像听天书，更何况有些时刻你的经解的都不那么正确。但是我要说，即使解的再正确，也顶多像圣经学者的地步，对不对？顶多顶了天也就那个地步了，对吧？但是那还不是牧师要做的事。牧师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做的事就是深刻的洞察时代人心文化处境的需要，发现背后的偶像罪恶纠结，然后以大能的福音活化到人的眼前去，并且对人心发出尖锐的挑战。 这是牧师要干的活，这也是各位以后要干的活。学学先知书的讲道，对我们的讲道绝对有益处。好，一方面在有形的群体当中一定有不信者，显明了他们实际上没有得救的信心，因为他们不顾盟约的责任，他们拒绝耶和华的救恩，他们不愿意兑行忠诚，他们明目张胆的背约，要遭受神的审判。这是在旧约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对不对？一定有这样的人。但另外一方面，这一个先知的测试不仅针对这样的人，这一个测试也把真正属于人神的人给分别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非常扎心的讲道，虽然把人说的体无完肤，但是那些属神的人居然觉得很痛快，居然觉得说，哎呀，我真的要悔改，既然心柔软下来了，居然愿意去成长。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这个盟约的责任被提出来之后，那些真正有得救信心的人愿意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实际上先知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挑战神的子民，要他们证明自己有信心。这是雅各书的话，对不对？雅各书好像非常关注这一点，你必须把自己的信心证明出来，不要空口白牙只说我信。你是怎么信的？具体一点呈现给我看，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当我们顺服神爱神的时候，或许就把那个内在的人看不见的信心给呈现出来了。我多说一点哈，你有没有发现现代基督徒，甚至不光基督徒了，甚至包括同工包括牧者，我们喜欢说自己的内心多坦荡，我这个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开什么玩笑，这句话一定是错的，你一定是有心里有诡诈的人啊。别的不好说，我这个人的优点就是诚实。你开什么玩笑，肯定不诚实呀。别的不好说，我还是很爱你的。所以 你会发现人们会把自己的内心想多说两句，想表白两句，说自己是心里正直的人。抱歉，这个是违背神学的，这个是违背神学的。但是你知道他说这样话的目的是什么吗？他这说这样话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没有结出丝毫的果子来找一个借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说这些话的人常常是结果子稀少的人？真的，常常是结果子稀少的人就喜欢说这样的话。这不是律法主义哦，请注意，回过头来你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告诉他说，抱歉，你不是心里正直的人，我也不是，你是心里有诡诈的人，我也是心里有诡诈的人，我们心里都充满了骄傲、自私、悖逆、自我。但是主的恩、主的爱何等的真实，我看见你没有结出果子来，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用那个外在的行为来校正我们的内心是需要这个的，不要空口白牙的只表露自己的内心。雅各书不允许我们这样干，雅各书反对我们这样干。好，提醒，盟约的模式注重教牧现场的应用，盟约的模式特别注重这一点。盟约的模式注重尖锐的、不可避免的恩典的福音与糟糕的、堕落的、糟心的人心灵之间的冲突。你发现没有？人心里是乱七八糟的，神的恩典是绝对的，在绝对的恩典之下和乱七八糟的心之间，是不是产生这样福音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之下，显明自己是需要福音的，需要十字架的饶恕和赦免，需要宝血的洁净，需要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丝毫的出路。各位，你居然敢让他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自己那里找到出路来，这个就一定是离弃了福音的道理。 任何人除了投奔耶稣基督之外，居然给自己找了一条出路，学习了一番好榜样，那就一定是另传一个福音，另传一个耶稣，另传一个救主。现代人太习惯把自己当救主了，现代人太习惯把别人当救主了，唯一不把耶稣基督当救主，对不对？现代人甚至习惯把一些正确的理念当成自己的救主，你发现没有？请注意哦，有的时候他说的话不一定是错的哟，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个依然还不是他的救主。如果我们不把福音表明出来，即使你说对的话，也可能是死气沉沉，没有力量。而盟约的动态关系是什么？神人之间不仅仅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而是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并且承认自己就是问题所在。不在这个盟约的关系当中，我们从来都是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解决这个问题。出埃及记走旷野的以色列民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他们从来都是把一个一个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没吃的，没肉吃，没水喝，对不对？但是主其实盟约的意思是与你之间关系的互动，是把你带到主的面前，看见自己有问题，然后来改自己的问题，来让自己呈现在那一位大君王的面前。我们不想呈现自己，我们只想呈现自己的问题，反手列给主一个清单，主啊，解决它。主说我这里清单都还没解决完呢，你的问题那么多，我想解决的清单都还解决不完呢。我们反手列了一个清单给主。问题是当神的子民转离神的时候，不服侍神的时候，盟约的生活动力就没有了。当你把问题仅仅把问题呈现给主的时候，你就忘记要呈现自己了。所以这就是盟约的这样一个动态。好，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在这个盟约的动态背景之下，我们下节课来看约中的审判以及约中的祝福。